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弘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个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 Good afternoon, class. Welcome to your first flying lesson. Stick your right hand over the broom and say up. 北京环球影城度假区将于9月20号正式开园。哈利波特、变形金刚、侏罗纪世界、功夫熊猫、小黄人等承载很多影迷回忆的经典形象将悉数登场，带领大家一起回到电影中的世界。 That was awesome. Let's go again. 从1964年首座环球影城在好莱坞面世，到如今全球的第5座环球影城落户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已经走过了57年的岁月。然而，其中的经典 IP 形象经久不衰，深受游客的喜爱。这一方面是因为系列电影的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也得益于这些 IP 的衍生图书。编辑部的故事特别策划环球影城的文化 IP。 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聊一聊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听一段来自北京环球影城的现场报道。编辑张亚娇在试运行期间有幸探访了环球影城。那么最受关注的哈利波特景区是什么样子呢？与电影中的魔法世界是否相似呢？一起来听一听他的介绍。 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是北京环球影城最受欢迎的项目之一，每一个哈迷来到这里都会感觉穿越到了魔法世界。尖尖的屋顶覆盖着白色的雪花，每个橱窗前都有人在使用魔杖。最经典的霍格沃兹城堡就更不用说了，完美还原了电影中的场景。进入城堡，来到哈利波特禁忌之旅的排队等待区，你会发觉墙上的画都在说话，你也会看到邓布利多的办公室，哈利波特、赫敏、罗恩在楼梯上聊天。之后的禁忌之旅就更神奇了，全程都会跟着哈利波特飞，穿越山脉、河流、森林，参加魁地奇比赛，遇到危险哈利波特还会回头跟你说快跟上，最后会飞回城堡的宴会厅，邓布利多还有所有魔法学校的学生会在那里等你，为你的勇气鼓掌。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还有鹰马飞行、奥利凡德魔杖表演等精彩项目，玩累了还可以买一杯在魔法世界最受欢迎的黄油啤酒，在9右4/3站台跟列车长合影，绝对不虚此行。那么哈利波特是如何在中国风靡起来的？在翻译的过程中，那些名字咒语又是如何确定的？下面的节目我们就请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王瑞琴和著名翻译马爱农一起来聊一聊。 我们也知道呢，环球影城那、即将正式对外营业啊，很多朋友都非常着急哈，能够拿到环球影城的票去环球影城好好玩一玩。那么其中环球影城的一个非常热门的景点就是哈利波特的霍格沃茨学校的霍格沃茨城堡。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除了环球影城的哈利波特的主题的这样的一个游览为开端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哈利波特的20周年纪念版的丛书啊，是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我们也知道哈利波特呢引进中国已经有很多年了，那不久之前是出了哈利波特的20周年的纪念版。那么这个20周年的纪念版和之前我们大家所看到的也是由咱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哈利波特系列的这个书有什么样的不一样？为什么专门要出一个20周年的纪念版？我们请到王瑞琴老师跟大家讲一讲。 我先说一说啊，哈利波特这个环球影城，我和艾农也没有去过，只听大家说非常的好看，我们也期待着正式的开幕以后我们去看一看。刚才呢李雷就引出来了哈利波特的出版，哈利波特呢到去年应该是引进整整20年， 就是从2000年 正式出版第一本和第三本，到去年也就是2020年正好是20周年，所以我们顾名思义这20周年我们就出了一套20周年纪念版，那么分成20册。为什么要分成20册呢？一个是为了纪念20周年， 对， 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7卷本大家看了大大的本，7本也比较厚，尤其到了4、5、6、7都比较厚，现在因为喜欢读的人，读的孩子越来年龄越小，有的是6、7岁认识字以后就开始读。我们想呢把字大一点啊，那么书呢薄一点，好拿一点， 小一点，不要那么大， 小一点 是吧， 然后呢字儿呢也里边的大一点啊，所以呢就想到了一个就20卷本，正好也是为了纪念20周年。另外呢还有一个呢最重要，就是我们请的是我们中国的插画家在封面上插的画，在书里的20个景点作为20个封面，这个在全世界来说我们是第一家，是这么做的。 那之前的那个7卷本的封面是按照之前的这个英国的版本的封面来， 对对对对的，是这样。我们第一版的就是最早那个绿纸的那个是用的是美国封面，那是华纳授权的。现在的那个7卷本是用的是英国的封面， 英国的封面。 现在我们还有一个珍藏版的这个精装版也是英国封面，那么后来英国人他们也希望我们有自己的，你们自己想象中的哈利波特什么样，你们自己想象的20个场景，那么你们可以弄一个20卷本，你们来纪念20周年。这样呢我们就请了一个清华美院毕业的叫李民这么一个插画家，也很有名，他也是一个哈迷，就这样呢画了20个场景作为封面。 这哈利波特这个著名的场景非常的多哈， 非常多， 远远不止20个。 是的， 但是呢我们只能挑出20个作为封面。 是的，是的。 那您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20个是怎么挑出来的？咱们未必20个都说全哈，您大概能举个例子吗？包括哪些著名的场景 啊？20卷本可能大家都不知道，这20卷本怎么分呢？哈一、哈二、哈三是比较薄一点。 第一卷是《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第二卷是《哈利波特与密室》，第三卷是《哈利波特和与阿兹卡班的囚徒》，是吧？这三卷， 对，这三卷呢就是各分成2本， 这就6本了 啊，这就6本了。然后《哈利波特与火焰杯》分成了是3本，它就开始加厚了嘛，这9本了。 对， 然后《哈利波特与凤凰社》，这是最后，我说最后是厚实的厚啊，它分成了4本，这个9+4就13本了。 对， 那么哈6呢又稍微薄了，就有点像哈4这样的厚度，这又是3本。这就是17本，哈七呢又比哈六又厚，但是它比哈五还是稍微的薄一点。 比就是《哈利波特与凤凰社》是吧？ 对对对，我说的是哈六是《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 对， 哈七是《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那么哈七呢，就是《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呢，也是4本， 也是4本， 正好是20本。 哦，是这样分的哈。 那么场景呢是这样的，当然我们尊重插画师他的意见，另外我们编辑也参与了意见，段落从哪儿断是我们来选的 啊， 比如说哪个地方分成2本，哪个地方分成3本是我们来选的。那么呢这个场景我们就会他提出几个场景，给他画出来，希望他画这几个场景。 当然我们这里提出来必须有城堡啊，因为霍格沃茨城堡是一种象征性的，但是具体到比如哈伊里边，那肯定一开始你得画哈利波特， 对， 哎，比如画大礼堂， 嗯， 对吧？猫头鹰， 嗯， 对吧？这都要有的。我们看到了第一本正好是哈利波特的大礼堂， 嗯， 啊，他刚进学院，刚封完了以后，戴着分院帽。第二本呢，就是他寻找魔法石，他们几个就玩那巫师棋的那个场景。 您刚才也提到，这二十本呢，实际上是做成了一个大的这个函套，是吧？ 对，一个函套。 那函套封面我们怎么选的呢？ 我们有二十个场景，是吧？ 嗯，对， 二十个场景外边以后有一个函套，而这函套我们觉得怎么能够涵盖住这套书？我们认为只有魔法学校， 哦， 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在中间，其实函套就差一面，应该是五面。那么这里面就包括了霍格莫德村、海格的小屋， 嗯， 还有魁地奇场， 嗯， 还有近邻，还有神奇动物， 哦， 还有就是最主要是魔法学校在正面，特棒， 哦， 特棒，嗯，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那函套。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回这二十本，它在这个文字上我们有没有修订一下呢？ 修订了，最后我们的定稿它与英汉对照版应该是一致的。我要说明一点，绝对不是删减版，嗯， 哎，马亚龙老师说一说哈，就是这回这个修订主要是有哪些地方？ 对于哈利波特的修订实际上一直在进行，就是再版的时候校订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些可能处理不当的呀，或者是有一些需要改善的，然后呢，同时广大的哈迷也会给我们反馈一些意见，他们觉得可能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改得更好一点，或者是哪些不太准确的地方，所以我们也吸收了这些意见，所以就是不断的在做修订。一次比较大的修订是我在2015到16年的时候，大概花了有一年半的时间， 哦， 然后从 那么长时间， 对对对，因为有七本书， 哦， 有那么多的字，嗯，那个是逐字逐句的，就是做了一次完整的修订。 哦，真的是逐字逐句啊， 嗯，对对对， 是的，是的。 哦，那在那个时候为什么要让它逐字逐句的再修订一遍呢？ 因为觉得过去了这么多年，十五年了，引进十五年以后。当时确实翻译的时候，有的是因为时间仓促呀，或者是因为对后面的内容和情节不是很了解， 嗯， 因为是一本一本翻的嘛，一本一本出来， 哦， 不知道后面的走向， 嗯， 所以可能有一些地方处理不当。王老师就是跟我说有这个必要，就是把它彻底的修订，嗯，同时也采纳一些哈迷的宝贵意见。嗯，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么一个决定。 哦，嗯，这个修订只是在这种词语的这种词汇的表达上吗？还是说有些其他的方面也有过这样的一些修订呢？比如说对于人的名字啊，对于其中出现的角色的一些这个中文的这种译法呀，有没有一些变化？ 嗯，人名还有一些东西的译法这一部分内容基本上没有再做修订，因为读者已经接受了一些我们以前确定的， 对，约定 俗成了，然后再改的话， 就是， 人们会觉得，哎，这是谁呀？好像又出现一个新的， 哦， 大家会觉得就有陌生感， 而且大家都喜欢了，都已经习惯了。 嗯， 我们修订的主要是就是文字上以前翻译的需要提升的， 哎，就是说他不太满意的， 哎，不太满意的，嗯，可以让它读起来更加流畅，更加生动的。 嗯，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翻译错误的，而且作为译者来说也是， 嗯， 就是说你不管任何书你改了多少遍，你再拿起来改的时候还是可以再提升， 哦， 就没有止境 的， 会越来越改越好。 可能过了几年之后您拿到您15、16年修订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还会觉得，哎呀，那个时候这句话怎么这么翻译呢？不行，我给它再改一改。 是的， 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很小的改动，比如说去掉一个乐，或者去掉一个的， 哎，对对对对， 或者增加一个什么， 嗯， 那个语气啊就会提升很多。 这是译者的修订哈，从编辑的这个角度，我们这边的修订主要是体现了哪些？ 我们也是，比如艾农，那时候我建议艾农修订的，因为我觉得第一，哈利波特成为一套应该是经典了，我们认为叫现代经典，对吧？ 嗯， 20年了，应该证明它就是经典了。这样的书应该是常读常新和常译也常新。我给你举个例子，其实我在来之前啊， 嗯， 我没跟艾农说，我还在改呢。 哦， 因为什么？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嗯， 他说你们这个整个都邓布利多知道吧？是这校长吗？ 对，这个大家都知道。 哎，怎么突然在《哈利波特》的6里边，《哈利波特混血王子》里边，出了个邓布利多是个布了，就那个。 不是的布了。 哦，原来是这个布匹的那个布。 布匹的布，你就说明这小孩读书真的认真。 嗯， 二十年了，我们自己也没看出来， 哦， 我们校对也没看出来，而且没有一个人给我们提这意见，就一个小朋友给提出来了， 嗯， 我特别感谢他，我一定要给他一套新的书，等改过来以后， 嗯， 结果我一看，好了，英汉对照， 嗯， 二十卷本， 都错了， 精装、平装七卷， 嗯， 我都得改。 真的是不容易，但是我们也特别佩服这些热心的读者， 嗯， 是吧，这些热心的哈迷， 而且借这机会特别感谢他们， 嗯， 对，还真的是这样哈， 嗯嗯。 尤其是呢，这次这个环球影城的这个哈利波特城堡等到九月下旬正式对外营业之后，我想很多哈迷都会到那里去的， 肯定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另外呢，其实对于这个哈利波特，可能很多朋友也是有很多问题想问一下马叶农老师哈，就是对于这个人的名字、动物的名字、地点的名字，还有咒语哈，从英语或者其他的语言翻译成汉语之后，如何去确定？您能举几个例子跟大家说一说吗？ 就是哈利波特整个七本书里面，他的魔法名字，就是字典上没有的，罗琳经过自己的想象给深造出来的一些名字，以及他的咒语，确实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 对对。 然后在翻译的时候也是我们的一个难点。 原版的时候罗琳用的是什么语啊来写这个咒语的？ 一般咒语来说它是用的拉丁语的一些词根，然后再加上它就是为了读音上有那个咒语的效果，加了一些其他的字母。我们在翻译这一部分内容的时候，就是它的咒语的时候，我们一般采用先把它的意思吃透，就是根据上下文先搞懂这个咒语它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魔法作用是什么，然后呢在中文里面找到恰当的能够表达这个作用的这个词，而且这个词要比较的朗朗上口，就是有那种威慑力，就是念出来比较有力量， 嗯， 因为它是个咒语，它不是那个念经的那种就是绵软无力的，它是要比较有那种爆发力的，就是读音，所以我们基本上就选用四个字的那个词 作为咒语， 哎， 是吧， 对对对， 嗯， 四个词的多一点，这个也是我们在实践中翻译实践中不断摸索出来的，一开始我们翻译第一个咒语的时候我们用了一个很长的词，就是让羽毛飘起来那个 啊，原句叫什么为高听 Leviosa， 好像是， 对对对对， 是吧， 对对，当时我们因为没有经验，刚刚接触罗琳这个书，也刚刚接触咒语，所以我们用的是完全是音译的。 哦，就是这个我刚才说的，但我发音不是很准啊， 啊，就差不多， 差不多， 起码你那味儿出来了啊，就味儿出来了， 但是后来我们接触的咒语越来越多以后，就发现咒语它是需要有表现力，需要有威慑力，而且需要读起来要干脆有力。 对， 所以我们后来就总结出了一个用四个字，基本上四个字或者五个字表现它。 因为我们听众不一定每个朋友都看过哈利波特的书哈，但是基本上都看过电影。那最后咱们在书里面把这个漂浮的咒语起了个什么名字呢？ 就是你刚才念的那个咒语是吗？ 对，就刚才念的那个咒语漂浮起来， 就是保留了你刚才说的那个用音译把它译出来的，只有这一个咒语是完全音译的。 这个我觉得艾农如果是保持着音译是其实是对的，因为这个它还有一个情节，它还不像那种处女武器，比如说啊，那一下就怎么着，这个还真是慢慢悠悠的，你还得让它轻轻飘起的那个四个字还是真的表达不是很好的，所以你看艾农他们译完了以后，我们责编啊，我们要看的，我们也是起码两个责编要看的，我们也是在考虑作者的意图还译者的意图，当然我们跟艾农又是同事又是朋友，这就好办，实际上这么译是对的，是好的，挺好的，但是有些四个字的又译出来特别棒，比如说神风无影， 是， 我觉得好棒啊，是吧， 对， 特别棒， 幻影移形， 幻影移形，幻影显形，还有什么阿拉轰洞开， 对， 阿拉轰洞开，我觉得也写的挺棒的， 因为他那个本身他那个英文啊，他就有带一点幽默， 这个特别， 所以就想把他的幽默给转换出来， 而且这个还特别像原文。 这是关于咒语的这个名字哈，另外呢，因为在哈利波特当中也出现了很多很多的动物， 是吧？很多动物呢，它其实也有很有意思的名字，比如说那个夜蜥，是吧？ 对对，夜蜥是马爱新想起来的，我觉得很好，很有文采。 那 而且还有马字旁， 对，还有个马字旁， 是 吧？哎，刚开始罗琳的这个形容夜蜥啊，来讲这个动物，它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词？ 是用的一个比较古老的一个词，基本上是废掉的一个词，形容的是一种传说当中的飞马。 那怎么就想起来用翻译成夜蜥呢？ 因为这个旗字它是一个马字旁一个旗，它也是古代传说当中的一种马， 就是说在中国古代也是一种传说的一种马， 所以跟它的那个设定还是比较符合的。因为这个夜蜥它只有就是接触过死人的人，目睹过那个死亡的人才能够看到它，它本身带有一种神秘，带有一种恐怖，所以这个夜字我觉得用的也很好。 而且它刚一出场的时候也是，你看 夜里出现 卢娜看到他了，哈利看到他了， 对， 他们看到其实也是以为是一马，因为那时候他没飞起来，是吧？瘦瘦的站在那儿，而且黑黑的身体发灰的，黑黑的。我觉得译成夜蜥特别好。 那像摄魂怪这样的词呢？ 这个也是把他的那个意思完全吃透。我们先要了解这个摄魂怪是一个什么样的生物，它是给人带来怎么样的恐怖，然后根据它的意思，我们来挑一个这样的词。 另外还有 首先它是怪，然后呢通过它的吻，摄魂怪之吻，把你的灵魂，把 你 的 对 心智给 吸 收走，把你的快乐给吸收走，所以就选用了这三个词。 摄去人的魂魄， 对， 是吧？ 摄去人的灵魂， 对 对 对。 开始我们也很忐忑，因为每次造一个新词的时候都很担心，就是读者会不会觉得拗口，会不会觉得接受起来比较困难。但现在看来还可以， 对吧？那就是像这样的词哈，这样翻译的时候，比如说会不会比如多翻译几个名字，然后大家一块讨论一下，觉得哪个好，最后用哪个？ 有的。 其实我们就是在拿出去之前，我们自己脑子里就会出现好几个，然后从里面挑一个觉得最好的， 包括书名， 然后到了编辑大理老师那里，他们也 会 再给一些建议啊， 对对，是 的。 有没有出现过那种，就是比如说您和马爱新啊老师哈，两位翻译出来确定出来一个名字，结果编辑不同意，说这个名字起的不好的，这样的时候 好像没什么吧，只是商量。因为现在记得不太清楚，比如说爱农和爱新弄出名字了，我可能会说哎呀什么事儿，稍微改一个字吧，有时候是这样。 具体我不记得，但是我记得就是给了很多 有 建议，对对对， 是有的建议。 另外还有比如说像对角巷啊，是吧？颠倒巷啊，还有这个尖叫屋，是吧？ 尖叫棚屋， 尖叫棚屋， 什么打人柳啊，什么有求必应屋， 有求必应屋，对对对， 都翻译的特别好， 翻译的特别好。 那个对角巷和翻倒巷是曹苏林老师翻译的。 这里边爱农几次我们出去做哈利波特活动，爱农因为作为译者，他每次都要发表这一点想法，就是特别感谢这个曹苏林老师，因为他是第一个译者，他给这基调给定了，真是这样。 他翻译特别好。 曹老师呢，那时候翻译这书的时候已经70岁了，身体也不太好，但是他喜欢儿童文学，特别喜欢儿童文学，但是他翻译到第八章的时候呢，他觉得身体也不太适。实际当时爱农也没太参加，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只有让爱农上了，肯定手头也快，翻译的东西也多，而且和爱新也能够商量，又是我们一个出版社的，所以就爱农就上了。上了以后，从以后呢，第一本前八章是曹老师翻译的，到后来的几章就都改成爱农爱新了。现在也是大家还是觉得很认可， 没错， 而且觉得非常好， 没错。而且呢，我们就是觉得他就应该叫这个名字， 对， 是吧？ 对对，应该叫这个名字。 对。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就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汉语的同音字或者音近似的这样的字非常的多，那比如说在起一个名字的时候，如果出现比如说那是不是用这个字呢，还是用那个字呢，我们在确定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 这个也是挺费斟酌的。 对，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您在讲伊卡伯格的时候好像也提到过，是吧？ 对对。因为那个即使是同音的字，它每个字它给人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对， 芙蓉它那个 因为它长得漂亮， 对 啊，芙蓉就是那个哈利波特与火焰杯 里面那个勇士， 对对，它是那个布斯巴顿学校的那个勇士。然后它的名字是一个法文词叫 弗勒赫，就是花的意思。我也可以用音译把它翻成弗罗呀或者什么呀，这样用它的那个音。但是呢 因为它本身弗勒河在法文里面就是花的意思，所以呢我挑了芙蓉这两个字，它既是花的意思，同时又跟它的弗勒河读音是相似的、 嗯、又第一个字母又是 FF 哦，对， 我觉得译得特别好这个， 嗯， 然后又表现出它长得也很美， 本来我们在 出水芙蓉那个感觉， 那个芙蓉就是一朵花的一样的，我觉得这个就是跟它的原文的意思非常非常贴近的、 哦、就像这个要非常用心思的是吧， 这有的时候也会想很多，但有的时候也是灵光一现、 嗯、是吧、嗯、 其实也有遗憾，今天我跟艾农还说呢，如果要是重译、 嗯、 也许现在我们都习惯了、嗯、那么有好多东西其实可以 还 再想一想， 对，还是有很多遗憾的， 比如说小天狼星理家族其实都是 星座， 以星座 他们家所有的人的名字都是星座， 嗯嗯， 哦， 各个星座， 嗯， 但是一开始我们并不知道，因为他是单个单个的人出现的， 其实这次修订啊其实脑子里出现过，是不是都给改， 但是一改的话可能那些读者又会觉得 有点不 习惯 了， 他原先接触到的是这个名字全部都改成了另外的名字、 哦、 如果他们非常熟悉原来的译文的话可能会觉得很接受不了， 还有一个就是他那个堂姐、 哦、对，我正好想说 就是堂姐给他一个星座，好多读者挺不接受的、 嗯、 知道吗，给他 这样的 一 个坏人 啊，对对对对，这么一个可恶的人给他一个星座、 嗯、 觉得怪什么的，好像咱们也说过这个问题， 对对，我们也讨 论过，所以干脆 就说如果把所有的人的名字都换成星座的话读起来也很别扭， 嗯 嗯，因为我们中文里面没有用星座给人起名字的这个习惯， 对对， 所以会觉得接受起来会困难， 天狼星它也是一个星星嘛是吧，那当时为什么小天狼星没有叫它的那个音译呢， 因为天狼星它这个人物它本身就有一种、嗯、又是越狱的又是个大盗，当时我们觉得好像它是一个坏人哈， 哦对、 所以就给它起一个就不那么中规中矩的名字， 嗯， 给他这个人物增强一点神秘感， 嗯， 而且他那啊、 嗯 变形术还是狗，那狗还特别大。 哦、 当时你记得吗？是哈三里边吧？ 嗯， 哈利波特刚看到他那时候吓得要命， 哦、对对对， 对吧？ 对 真的像一头黑狼似的那种，就是前后都有这个，所以译成这样天狼星了。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我们再说到这个这回的新出的这个哈利波特20周年这个纪念版哈、 嗯嗯， 那么在这个纪念版当中和这个就是2015年、2016年那次大的校对相比，是不是调整的地方不是很多？ 调整不多了，这我们现在呢就是尽量的跟英汉对照，英汉对照我们出的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 我知道、 一共11卷， 嗯， 11卷也是到了4、5、6、7，每卷变成2本， 嗯 啊、这样呢就是1、2、3是3本，4、5、6、7是一共8本，一共11本， 嗯 这样他们都是一致的啊、有个别的调整。 那当时出英汉对照主要出于什么考虑呢？ 一个是读者欢迎嘛， 嗯， 还有一个很多孩子也 要学习， 学习这个英文嘛，还有的学校已经让孩子们读哈伊的英文版。我知道我一个朋友的他的孩子就是学校比赛也是哈伊的比赛，就是英文。 哦 他那时候还说你们怎么不出英汉对照啊，这样的孩子学起来特别方便嘛。 嗯， 结果刚出了英汉对照我马上就给了第一本给的，结果他那孩子就比赛得冠军了还。 哦是吗？ 他就说哎呀，他说他们学校现在、老师都让大家读这书呢。 嗯、 他说你们就应该早就出。 嗯，就好像哈利波特在第一册当中第一次魁地奇得冠军一样那样高兴、 哎、对对对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再说了英方也是希望我们出这英汉对照。 哦， 他也有建议。这也是世界上第一家的两个语言的版本出现。 其实呢今天咱们三个人一块来聊哈利波特，聊这个哈利波特的20周年纪念版、聊在环球影城当中所出现的哈利波特这样的一个主题游哈。其实咱们三个人谁也没去过那里环球影城 是吧这也是一个遗憾，但是呢不妨我们去想象一下，比如如果说让您二位就想去哈利波特城堡里面啊，想体验一个怎样的场景啊，想参与到他们怎样的一个游戏呀、或者学习呀、或者一个情景当中去，如果让你二位选择的话，你二位会选择一个怎样的场景呢？ 要我选的话我可能会选择魁地奇比赛吧、就骑着那个扫帚在天空当中飞来飞去那个、我觉得比较过瘾。 我刚才也想的是其实那是最精彩的、 对 而且最过瘾的， 而且那个风啊就是在 而且最过瘾的，让你感觉到好酷的， 嗯， 是吧？ 对对， 嗯嗯，是这样。 但是王瑞琴老师，您要换一个，因为马叶农老师已经把魁地奇给占了。 那我就骑着。 那个鹰头马， 鹰头马身有一兽， 啊、对对对，啊，鹰头马身有一兽， 巴克蒂克那个 啊，对对对 骑着它，那是哈三里出现的， 嗯， 那也好酷，真的挺棒。 嗯，其实您二位知道我最喜欢什么地方吗？ 嗯嗯， 其实我特别喜欢有求必应屋 啊，那也很神奇 啊。你想走到那儿想起什么？最好有一个饭馆，有好吃的，对吧？ 对啊，有求必应屋多神奇啊！啊，多么神奇的一个存在。 嗯， 如果能够在哈利波特的城堡里面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项目的话，我觉得会很有趣。 其实近邻也不错，真的。 嗯，我还想在对角巷逛一逛。 哦，对角巷是有的。 哦，对角巷，对， 嗯， 对角巷。 就其实在现在的哈利波特的这个城堡里面，我们能够看到既有这个室内的旗啊，当然它并不会真的旗的这个扫帚哈，但是这样的一个体验啊， 嗯， 也会有这个有个小型过山车，实际上就是骑这个鹰头有翼兽哈啊来飞行的。 鹰头马身有。 鹰头马身有一兽， 因为它是马的身子。 嗯，对啊，另外呢，还有这个像你二位举到的魁地奇比赛是吧？但是有求必应屋在现在的哈利波特城堡里还没有， 还没有 啊，还没有。哎，其实还有一个地方，特别希望哈利波特城堡里面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存在哈。 嗯， 我特别喜欢霍格沃茨学校里面的那个来回都能动的那个楼梯 啊，对对对对，它的楼梯是， 我觉得特别神奇， 突然你都动到， 突然动，然后你就不知道你接的是一个什么样 的 地方。哎，我觉得如果这样的一个场景能够在我们的哈利波特城堡里面再现出来，大家肯定会非常的喜欢。 是的 啊，希望有一天能够有。 我觉得这个可能不太好做 啊，应该不太好做。 你说那有求必应屋呢，太难做了， 也很难做。是的， 因为它其实有求必应屋，并不是说你念什么咒语，而是你这时候真是需求这个地方，它自动就成为一个什么地方， 而且必须是由内而外，心里想要有的， 哎，是你心里特别需要的。 对，而且还那是那种纯洁的心灵 啊。对对，是的 啊，所以真的是很难。 我觉得很难。 那，希望我们的科技在飞速发展的今天，有一天哈啊，我们能够在这种游乐项目当中体验到这样一个有求必应屋，或者说是来回都能动的那个楼梯啊，我觉得， 啊，这就是魔法世界 啊。对，这是很有意思的，是吧？让我们大家能够真正体验到魔法世界， 嗯， 我们也能够通过看我们的哈利波特的系列丛书，能够看到我们的魔法世界，是吧？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同分享了哈利波特的故事啊，哈利波特的这样的书背后的很多我们大家所不知道的这样的故事啊。那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去看看环球影城，去了解一下，然后呢，再回过头来，我们再来仔细的阅读一下哈利波特的这一套系列丛书。 我也希望读者不断的关心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哈利波特的周边，因为我们现在有不断的有新书推出来。 嗯 啊，最近就有马上就要推出探秘对角巷，因为刚才我们说到对角巷了。 嗯 啊，还有立体书穿越对角巷。 哦 啊，另外还有学院版的火焰杯和凤凰社都要出版。 嗯， 我希望大家关注我们的出版动向。 嗯， 谢谢。 我们也非常期待接下来的一些出版物的呈现在我们的读者的面前。好，谢谢二位，谢谢。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朋友们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